是北京时间12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晨色茫茫，闭目安然， 雨声碎碎，萌生希望。 不看花香自来， 不追光影自在，四季清欢。 4月20日，谷雨，雨声白骨，春和景明。 FM999 私家车广播邀您关注24节气，尽享春来。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智者大成2017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北区体验日即将于4月23日荣耀启程，凝聚时代风华，以智能杰作致敬社会中坚力量设计的智能，将功能考量融入设计细节，驾驶的智能以思考引领稳健前行，互联的智能人车交互与世界无缝连接。北京终生之星诚邀您的莅临，共同开启全新E级车试乘试驾之旅。详情请致电87391111，87391111。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阳光下的城，城里的咖啡厅，咖啡厅里的人在等，街道里的风，风里的歌，歌里的岁月声。墨音乐陪你在不知不觉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 午间好，我是小莫，欢迎来守候收听今天的墨音乐。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读书的。我知道收音机前一定会有很多人对读书这件事情持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呢，就抛弃你的狭隘偏见和见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来聊一聊读书到底有没有用呢？因为身在这个媒体行业的关系，所以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官员，有制造业的老板们，有工厂的员工，也有办公室的白领。他们的收入呢不算高，一个月从3000到7000不等，但这个水平在中国也算不上低。老板更不用说，从2000年中国开放 WTO 以来，外贸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身家如果没有过了1000万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做过外贸。在这里呢，上到老板，下到员工，外到客人，内到熟人，你时刻都能体会到一股子反制的倾向。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就会蹦出来一句，哎，读书也不是那么有用的，你看你，然后就没有说下去了，意思是你读了这么多书还不是最后给老板打工吗？在这里人们喜欢对财富高谈阔论，对往事唏嘘感叹，对小道消息趋之若鹜，对名人大事件侃侃而谈，但是从来都没有人想知道这事件背后的理论和起因，更没有人会静下心来拿一本书慢慢的研究。 We'll be right back. 别拦着我，我也不要一生，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耳朵，哦，给我点血，换掉我的炙如钢心如铁，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血。想撒点野，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不知坐着还是跑着，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刺激，哦，大夫老爷，给我点爱，我的护士姐姐，快让我哭，要么让我笑，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发生了山崩地裂式的变化，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里面，诞生了无数的机会，也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富翁。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富的，就这么富起来了。人在财富面前，容易极度的膨胀，过度的强调自己的能力，而忽略了客观因素的作用。特别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里，经常还会由结果来推导成因。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你总感觉他说什么都是对的。因此，这些现象给了人这样的错觉，就是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呢？能赚到钱、有能力才是真的。相信这样的情况，大家也经常会遇到。你看着看着书，突然走过来一个人，拍拍你的肩膀，对你说：“哎，我说你别读书了，还不如出来社会混几年，学的东西比你在书本上的多多了。你看谁是谁，从来不读书，还不是照样发大财？这个社会看的是能力。至于能力是什么，天知道。有的人认为是人脉，有的人理解为资源，还有的人理解为权力。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解读根本就没有指向问题的本质所在。过去所有的不靠脑力、技术含量吃饭的抱负，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 Have a little love on a little honeymoon. You got a little dish and you got a little little spoon, a little bitty house and a little bitty yard, a little bitty dog and a little bitty car. But it's all right to be a little bitty, a little hometown or a big old city. Might as well share, might as well smile. Life goes on for a little bitty while. In a little bitty gown, it'll grow up in a little bitty town. Big yellow bus and little bitty books, it all started with a little bitty look. But it's alright to be a little bitty, a little hometown or a big old city. Might as well share, might as well smile. Life goes on for a little bitty while. Got a job and a little bitty check, a six pack of beer and a television set. Little bitty world goes around and around, a little bit of silence and a little bit of sound. A good old boy and a pretty little girl start all over in a little bitty world. Little bitty plan and a little bitty dream, it's all part of a little bitty scheme. It's all right to be a little bitty, a little hometown or a big old city. Might as well share, might as well smile. Life goes on for a little bitty while. It's all right to be a little bitty, a little hometown or a big old city. Might as well share, might as well smile. Life goes on for a little bitty while.

如果说是过去所有的那些不靠脑力和技术含量吃饭的报复都是有前提的，就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什么叫信息的不对称呢？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在我们中国的股市传奇里，你永远都逃不过杨百万这个名字。作为在中国股市里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无论你怎么评价他，你评论他投机倒把也好，走狗屎运也罢，但是杨百万这个名字已经被写入了中国股票的历史，成为了一个传奇。这个人是怎么完成他的原始积累的呢？说有一天他偶然之间看报纸，发现了一个现象，两个地方的国库券价格是不一样的。这样呢，他就从价格低的地方买入国库券，然后拿着蛇皮袋装上，坐着火车去往另一个收购价比较高的地方卖掉。他一年来回好多次，直到有一天国库券不再存在着差价，他就完成了第一笔原始的积累，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那一年是1989年，这笔钱对于一个工厂的工人来说，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他的这一切不是因为他读了什么书，而是因为他某天某时某个地点看到了一张神奇的报纸，而别人恰恰没有注意到。 回山东的路已经变了，山上的花儿是否还开着，山下的河已经干枯，那家后的老槐树已经找不见了，山东的风吹干了泥土，多久的沧桑我看不清楚，那漂泊的人去了，向北的1000里路，家里的那扇窗在暮色里孤独。那山上的花儿一定还开着，有多少个愿望我数不清楚，风尘仆仆的归人，你走了多少里路，家里的那盏灯照亮你的归途。的那盏灯照亮你的归途，风尘仆仆的归人，你走了多少里路，家里的那盏灯照亮一路归途。 信息闭塞的环境里，你不读书能靠着机会一夜暴富，在信息充分流动的环境里，没有了这些暴富机会，你能靠什么呢？靠的是真本事。若你有什么机遇，也是对未来趋势的精确的判断。我不知道读书能在这场产业升级当中能够起到一份什么样的作用，我只知道如果你不读书，没有知识，光是靠着经验、人脉、关系、钱，在这场产业升级里，你将会很容易被淘汰。 怎么走？ 啊，你就直走了。啊，前面那个路口给它右转，会看到一个红色的 W。这时候呢，你要左转哦，再直直走下去，就会看到捷运的出口啦。 你好，请问武侯祠怎么走？ 前面第二个路口左转，直走200米就到了。找不到，你再问一下别个噻。 啊，你好，请问少林寺怎么走？ 沿着这条路开到底，再左转你就看见了。 简单的一句话，不仅指点迷津，更能温暖人心。友善是最好的地图。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我知道你身边是不可能会结识像书里那么多优秀的人的，因为有些写书的人已经死了，唯有思想流传了下来。然而书籍给了你一条接近他们的途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往往是片面的，呈点状的，你可能会因为一两次的经历而顿悟出一两个弥足珍贵的道理，但很快像以前很多次一样，激动了一两天你马上就忘却了。以前该怎样还是怎样，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你脑海当中零散的一个存在，并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支撑着你，形成你的信仰。而书籍给你的是系统的知识归类和梳理，它会把所有的点连成一个面，进行系统的归纳。这就是书本带给我们的更多的，它是一个梳理问题的方法和思维的方式，而这些并不是你那些经验所能够代替的。 是辫子的你，睫毛沾着雨，开始爱上凝视你，开始害怕是有心，回忆正在湖里摇呀摇，得不到安宁。长马褂，白围巾，虚掷莫看的星星，这夜色有点长，爱你冷空气暖着心，一直想告诉你我有多么的爱你，只是春天过了夏天，因为你懂了幸福多安静。你一样的哭泣，大城市想想你，一颗梦被摇醒，灰蒙蒙的夜里我想到你的手心，我看到你的眼睛，那年初春的雪飘呀飘，一直下不停，大声说我爱你，每一分钟会继续，这夜色有点长，爱你冷空气暖着心，一直想告诉你我有多么的爱你，只是春天过了夏天，因为你懂了幸福多安静，一直想告诉你我有多么的爱你，只是春天过了夏天，因为你懂了幸福多安静，春天过了夏天，夏天过了秋天，秋天过了夏天，夏天过了秋天，秋天过了冬天，春天过了夏天，夏天过了秋天，秋天过了冬天，春天过了夏天，夏天过了秋天，秋天过了冬天。 上周末我去图书馆，有一幕深深地触动了我，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欢快地在书架旁边踱来踱去，然后轻声跟一个中年女子说，奶奶，我可以看这一本吗？女子说，当然可以啊，宝宝喜欢哪一本就看哪一本。于是小女孩便乖巧地趴在旁边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看起来。这时同行的另一个女子说，这么小的孩子她看得懂吗？然后那个奶奶回答说，他不用看懂啊，看不看懂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想从小培养他读书的习惯，让他爱上读书的感觉。我的心忽然就被触动了，像平静的湖面泛起了层层的涟漪，久久不曾散去。 Lesson 1， 书中的男孩李磊，身边的女孩名叫韩美美，还有吉姆米妮和露西，凯特琳涛和昂口王，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叫 Polly， 它到处飞。好多年没有再一次翻开它，谁和谁偶尔还能细细回味，书中他们的喜与悲，书外身后的是与非，还有隐隐约约和我一起长大的小暧昧。后来听说李磊和韩美美，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如今回过去了上海，身边还有了那么多男朋友，吉姆做了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当失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千言千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回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不必结语。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千言千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不必避雨。 那一天，我抱着一本《中国文化简史》在一个角落坐下来，抑制不住的感慨，一方面为教育，一方面为意识。一个从小便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家庭，必定深深地懂得读书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对孩子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必定会使孩子一生受用。而一个从小便热爱读书的孩子，长大以后必定是一个内心极其富足而思维足够开阔的人。因为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越读越多，内心就越会稳定。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气质里藏着曾经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因为气质是岁月长期沉淀的产物，是漫长时光所赠予我们的最好的礼物。那么换句话说，你的内心是怎样的，你的世界就是怎样的，你走过的路不会骗你。 早就不信生命像什么事，浪漫的万无一失。以为还没长大的同时，遗憾已经开始。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阳光下的城，城里的咖啡厅，咖啡厅里的人在等，街道里的风，风里的歌，歌里的岁月声。墨音乐陪你在不知不觉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 我常常在想，究竟什么样的人会恰如其分呢，来掌握自己的表现欲？答案应该是那个内心没有自卑感的人吧。而内心没有自卑感，是因为他生命足够厚重，内心足够沉稳，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不与人计较，不与人争分夺秒，淡看花开花落。我们常说，我们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学会说话，但是却要用一生学会闭嘴。有些人可以因为两毛钱在菜市场里跟人破口大骂，有些人即使被人误解也可以满面春风，而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叫做格局了。什么是格局呢？就是当我们在二楼的时候看到的会是满地的垃圾，而在22楼的时候会将满城的风景尽收眼底。不同的楼层就会有不同的视野和心态，人也一样。当我们迈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圈子，你就会有不一样的视野和胸怀。而拉开差距的就是我们是否热爱读书，是否有一颗往更高楼层攀爬的上进的心。 走多远，我不会怕难。有多远就走多远，100到1000。风景就像水一般，流到你面前。他们都与路无关，尽管灿烂。有多远就走多远，我不会不耐烦。有多远就走多远，1000到10000。回忆就像梦一般，脑海中闪现。他们都与路无关，尽管灿烂，灿烂。就在这一瞬间，梦浮现在眼前。一瞬间的改变，就在这一转眼，一转眼间扩散。你说还有时间，我还能走很远。就走多远，我不会怕难。有

有人会问，女孩子为什么要读书呢？最终还是要回到一座平凡的城，打一份平凡的工，嫁做人妇，洗衣做饭，相夫教子，这样折腾有意义吗？杨澜说，我想我们的坚持是为了就算最终跌入繁琐，洗尽铅华，同样的工作却有不一样的心境，同样的家庭却有不一样的情调，同样的后代却有不一样的素养。是啊，我常常会觉得人生是一场修行，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所吃过的每一寸苦，最终都会照亮我们的路，而照亮以后的气场里，就沉淀着在岁月的大浪淘沙之下所有走过的路以及看过的书。即使读书不会给你带来直接的财富，但是却可以使你的内心富足。当你爱上读书，你就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偷偷地爱着你，因为你总会在书里的世界当中遇见最值得爱的最美的自己。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守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扣个，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的，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街过河，好景只有片刻，思念都会凋落，风吹走云朵。你留给我的迷离不说，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还是把回忆寂寞太多都散落，散落太多，好难过，难过是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这美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 白色房子，喜欢傍晚独自在街边漫步，喜欢午后时分窝在暖洋洋的咖啡馆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那些或明或暗的片段。

即使是他人的故事，也自有属于你的暗香凝秀。墨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龙应台记录的跟儿子21岁时他们的一场对话吧。他写给儿子安德烈的一段话在微信微博上疯传。他写道：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那天我问你，你将来想做什么，我注意到你很不屑于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呢，你跟我胡诌一通，是因为你们这个世代的人对未来太自信了，所以不屑与像我这一代人年轻时一样讲究勤勤恳恳如履薄冰，还是其实你们对于未来太没有信心了，所以假装出一种嘲讽和狂妄的姿态来闪避我的追问呢？我几乎要相信你是在假装潇洒了。今天的青年人对于未来潇洒得起来吗？从我的21岁到你的21岁，人类的自杀率升高了60%。你刻意闪避我的问题，是因为21岁的你还在读大学的你也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了吗？还记得我们在德国时遇见的那个画家提摩吗？他从小爱画画，不讲究竞争和排名的德国教育系统里，他一会儿学做外语翻译，一会儿又学着做锁匠，一会儿又学着做木工。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又过去了，现在应该是多少年了我也记不得。但是当年他失业的时候只有18岁，今年他41岁了，仍旧失业，和母亲住在一起。没事儿的时候，他就坐在临街的窗口画着长颈鹿。在他笔下，长颈鹿的脖子从巴士顶伸出来，穿过飞机场，走进一个正在放映电影的戏院。他睁着睫毛长长的大眼睛盯着一个小孩骑着三轮车，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他没能结婚，自然也没有小孩。事实上他一直过着小孩一样的生活，可是他的母亲已经快要80岁了。我担不担心你将来会变成提摩呢？老实说，是的。意思你回答我，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听到这句话我有点惊讶，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你熄灭了烟，你会失望吗？现在我已经忘了我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说我不会失望，不管你做什么我都高兴，因为我爱你。或者我很不怡然地跟你争辩平庸的哲学吗？或者我很认真地试图说服你，你并不平庸，只是你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吗？怎么回答的我真的不记得了，但是我可以现在告诉你，如果你平庸，我是否失望？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有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呢？第一，它给你意义，你的工作不把你绑架，让你做工作的俘虏。第二，它给你时间，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如横在你眼前的选择的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的经理会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会平庸。 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个澡，给河马刷个牙来得轻松。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气，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我要求你用功读书，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勇敢的你站在这里，脸庞清瘦却骄傲，在这远方没人陪伴，只有幻想和烦恼。无聊的渺小的反对不公平的世界，没能继续的革命，不欢而散的告别。我倒下后不敢回头，角落格子间的女孩，时间久了也很美。我会和她结婚，带我去小城过年，忘了把那摇滚乐，奔腾不复的时代。我倒下后不敢回头，被社会伤害的人们，有人堕落，有人疯了，有人随着风起了。那些繁华一些的灿烂是爆炸的烟火，那一段耀眼的火焰在燃烧着你和我，那个不明星的恋爱总带给我伤害，在这远方没人陪伴，只有幻想和烦恼。我倒下后不敢回头，不能再见的朋友，有人堕落，有人疯了，有人随着风起了。那些繁华一现的灿烂是爆炸的烟火，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急促，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以上就是今天莫音乐的全部内容，跟大家畅聊了龙应台跟儿子的对话，还有呢就是关于读书的意义，你从中又听到了一些什么呢？我是小莫，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能将你忘记，我愿用我的年华来换取，这样就可以很快的老去，也就不会再有忧伤。如果能将你忘记，我愿用我的眼泪来换取，这样就可以不再哭泣，也就不会再有悲伤，不再悲伤。

见。